欢迎收看港台全新清谈节目《哲学有偈倾》，我是你的主持刘宝希。今天我们用清谈的形式去讲哲学，因为我们每集会邀请不同的嘉宾，想从哲学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用倾偈的形式同你交流。而我们第一集想讲的是死亡。为什么我们第一集就讲死亡死死声这么难听？因为我们相信，如果不理解人生的终点，我们很难为现在当下的一刻的人生做一些决定。咁我哋而家就想學習一下蘇格拉底嘅精神，因為佢喺臨死之前咧，同佢學生提過一句説話。佢話死亡咧係要做準備嘅，而哲學最大嘅功能就係準備死亡。咁今日我哋就會嘗試用哲學嘅方式咧，去思考死亡嘅意義。我哋今日哲學有偈傾，主題就係你知死未？咁我哋首先介紹下我哋今日咧有唔同嘅嘉賓同埋主持啦。首先想介紹獨立記者陳曉雷嘅，佢寫咗四本咧係關於死亡嘅書，特別喺香港呢個脈絡底下寫得非常之精彩。咁啊，多謝曉雷。另一位咧就係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嘅兼任教授陶國章，咁佢多年教授死亡與不朽啦，相當深受學生嘅歡迎。另外咧有兩位我嘅拍檔，我嘅主持，第一位咧係郭柏廉 Samson。咁啊 ，Samson 咧，佢我特別要咁介紹佢，啊為人佢話高傲而擲心人厚，咁啊一陣等佢表演啦。OK，Samson。另一位咧就係嚴叔咧全名楊俊賢，因為佢擅長咧用呢個輕鬆嘅形式講嚴肅嘅話題，所以今日死亡啱曬你啦。好，咁咧我哋開始講講題目先，就係、是、死亡呢一樣嘢咧，真係比較嚴肅。咁但係其實死亡呢件事好正常，有人會出生，跟住我哋工作，跟住就死亡。咁其實係人都會死嘅，點解死亡係咁重要嘅一回事？哲學上咧，到底係點樣理解佢咧？我知道 Samson 好似有幾句想講嘅，麻煩你講幾句。 我諗要界定清楚到底所謂我哋今日呢個節目係想用哲學嘅角度嚟到探討死亡嘅問題。咁所以我就會或者可以講簡單講一下，到底哲學上點樣研究死亡呢個課題？咁咧，我哋就比較唔會著重於一啲事實嘅描述，例如可能係一啲葬禮啊、喪葬嘅習俗咁樣。我哋反而会想问一啲本质嘅问题，例如死亡嘅本质到底系咩咧？系咪肉身嘅死亡又等于死亡咧？定还是有所谓灵魂咧？咁一 part 可能系死亡本质嘅问题啊。另一方面，我都想问一啲价值判断嘅问题，例如可能就系死点解一件坏事咧？点解我哋咁惊死咧？又或者如果死系一件好事或者坏事之后，有一啲引申嘅问题，例如自杀系咪可以接受嘅咧？咁我估呢啲都系一啲价值嘅问题。我估哲学上基本上系从呢两个方向嚟到探讨呢个问题， 我估哲学上是这样探讨啦。譬如晓雷，我估不是读哲学出身的，我惊我觉得奇怪，但系我哋都好想知道，因为有啲嘢系互相补足嘅。你写咗四本书关于死亡啦，我都知道你讲咗好多次嘅。咁咧，我想知道你其实对于死亡呢个问题，你最关心嘅其实系啲乜嘢？ 我最关心即系点解一个记者可以写呢个题目，系因为事情喺度改变紧。我哋而家咧，香港大部分讲紧超过90%人系死喺医院，但系随住人口老化咧，其实咧嗰个死亡人口系不断地增加。咁你已经冇可能咧再喺医院入边发生。咁唔喺医院，喺社区会发生咩事咧？我哋有冇足够嘅医护人员啦？我哋究竟社区嘅支援够唔够？我觉得呢啲好紧要啦。咁另外就系而家系一个，可能我哋系第一代要就你唔同嘅医疗做决定。即系而家你连手术刀你都可以拣。咁所以譬如你要选择一个点样嘅治疗，你会唔会拒绝嗰个治疗？或者当个治疗系无效嗰时候，你仲做唔做？我觉得即其实现在的香港人他要学会做这些决定。 因为是不是死亡的问题，就是对于现在这一代香港人比较严峻，是关于那个人口越来越多，然后我们可能有机会不够骨灰庵，还是怎样令你关注的问题是什么事？ 不关骨灰庵事，因为其实你的怎样去处理你的遗体是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如果你是选择用海葬或者树葬，或者跟骨灰庵没关系的这件事。但我是讲紧临终啊，因为我都过身之后可能就去到哲学的环节。但是你真的当你发觉咦所有的医疗的效果不是那么理想的时候，你是有些什么还可以揀呢？你继续依落去，我要搏一铺啊，定系已经其实我想多时候同屋企人一齐，或者我想选择一啲比较舒服啲嘅方法，比较尊严啲嘅方法舒缓治疗咁。咁呢啲其实系临终每个人都会经历，同埋你屋企人啦。而家其实系因为其实最初成个采访系由过咗身由丧亲者开始，咁就嗰阵时候就发觉哇，原来香港好多人好多遗憾啦，系过身之前，然后佢为咗佢屋企人可能做咗啲决定，佢事后望翻好残忍，或者佢哋好多。 唔安樂，或者覺得咦，其實我有啲嘢想同佢講，我哋冇機會傾。咁、所以成件事係調翻轉，就係、是、哦，當我訪問咗喪親者，然後發覺原來臨終個鬱結係咁大，咁同埋佢哋好想講啲可以避免咁樣，咁咪個採訪就一路騰 出。所以個死亡問題就係想我哋而家知道喺香港，譬如我係臨死前有啲乜嘢選擇，我哋可以避免咗嗰種第一自己嘅即係咁種手術，原來我哋無知狀態底下有種唔應該或者可以避免嘅痛苦。另外就係家人嘅傷痛喺呢相關問題。 成件事其實臨終呢件事情咧，係同醫院嘅制度啦，同、社會嘅究竟社署佢會提供啲咩上門服務啦？究竟即係社區嘅支援係點樣？我哋有冇可能同居家安老啊？成同埋因為認知障礙嘅患者係好多嘅，咁、而佢哋其實最尾其實係唔係全部都會去院舍噶嘛？咁如果佢喺屋企嘅話，咁你真係好，所以我係完全係從實際社會，其實而家就係從嗰種啊疾病啦、啊，同埋即係年老啊或者死亡嘅人數會增加咁、由嗰度入手。 不過我提一句，我估頭先曉麗就講過話、可能死咗之後咧，先至開始係哲學個課題。但我估其實我哋理解之前都有好多嘅，即係我或者補充一下就係、譬如舉個例，頭先曉麗講啦，臨終之前其實譬如病人有好多選擇啦、但係譬如呢啲全部都係價值課題嚟嘅。譬如舉個例。病人有冇權選擇啦？我哋有啲乜嘢空間俾佢選擇？會唔會有啲人實唔應該被選擇？ 或者有典型嘅安樂死問題，咁呢個絕對係一個自由問題。 但係譬如手術刀都好，醫生都好，病人係咪有權呢？呢啲全部都係我諗係價值上好重要嘅哲學課題。另外一方面咧，即使係成個社會嘅配套咧，其實哲學都係好重要的一個討論嚟嘅，因為你可以話，如果你有冇權去選擇某樣嘢之後咧，其實我哋可以討論下一個問題：我哋應該有啲乜嘢係一個啱嘅社會結構？或者應該有啲咩社會結構？ 應唔應該安老？ 冇錯， 你都配合嗰個權利， 佢個人同埋政府之間嘅關係啦，喺死亡呢個環節上面點樣體現？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就課題。所以我估，當然死後有好多課題，但死之前就其實都好重要嘅討論喺裏面咯。 同埋，就算我作為一個記者去望咧，我就會見到市民其實誤解係好多。即係頭先你講有咩權咁啦，你會發覺咧，其實好多權台灣係冇嘅，佢係近呢十年八年佢先，譬如拒絕治療。即係譬如話、我決定，譬如好似賓仔咁，賓仔其實完全係一個咧，佢係誤會曬嘅。佢嗰本書雖然佢話我要安樂死，但其實佢要求係一個拒絕治療。咁而喺香港其實不嬲咧，你係有權拒絕治療。喺台灣唔得，佢哋根據佢嘅醫師法，佢嘅刑法咧，佢哋係唔可以。直至到2015年佢通過咗病人自主權利法之後咧，佢哋呢幾年先開始傾。香港其實好早已經咧喺即係醫院啊，或者係喺醫生佢嘅守則嗰度咧，係容許病人。是可以選擇，但是醫生很少解釋俾你聽。正如斌仔，他其實揀了想拒絕治療，但是醫生的反應是跟他傳福音。 我想最簡單的講法就是，因為如果你拒絕治療的話，你的死因就是那個疾病。但如果你是主動咁樣，譬如你幫他打毒針令他死的話，安樂死的話，他的死因就是那種毒藥。所以兩個死因是完全不同，一個是自然死亡，就是因為疾病而自然死亡；一個就是人為你落了一些毒藥令他死。咁所以呢個就會係拒絕治療同埋呢個安樂死嘅最重要嘅分別啦。 啊，仲有一樣嘢就係啱啱頭先提起，即係一啲咁實際嘅研究。因為陶生咧，我知佢對死亡都有啲睇法，又同我哋未必一樣嘅。我都想聽陶生講講。 頭先曉雷個講法咧，比較係從一個實際出發，同埋了解香港個社會啊。但係咧，即係我諗用另外一個角度講，就係我哋將一啲問題咧分開，所謂好奇嘅問題。即係例如點解呢個世界有花開花落啊？點解呢個世界人係會死？可以有一個好奇問題，但係仲有一個比較深層嘅地方，可能死亡係一個我哋叫焦慮嘅問題 （anxiety）， 即係話每個人面對死亡嘅時候，自然有一種恐懼。於是嚟講咧，我哋今晚討論嘅問題，除咗係關心別人之外，但其實好多時就係喺一個好內在，每個人我哋坐喺度五個人，每個人都有自己。英文叫 die for yourself， 即自己为自己而死的一个问题。 但那个焦虑，我想问一问，有什么那么特别呢？死亡上，譬如我们很多东西都会焦虑的，即是为我们找工会焦虑，为我们的结婚而焦虑。即死亡 不到婚 姻。是这种焦虑的本身在哲学上有什么特色，怎么逃生，即譬如你特别教死亡与不朽，你比较关注，我想知道这一点多一点。 一講死亡咧，最容易思考到就係嗰、那個恐懼，即係我哋唔需要問咧，都知道會驚死嘅。咁但係咧，對讀哲學嘅人講咧，就好想明白點解我哋會恐懼。首先我哋分析一下，例如係話 可能我哋大部分人恐惧咧系怕死后一个无知嘅世界，嗰种无知嘅恐惧，又或者系失去亲人朋友啊，失去你拥有物啊，买层楼咁突然间离世啊，咁呢一种即系舍不得。但系更加比较深层嘅咧，我哋有一种叫失去自我统一性，即系 lost self identity， 即系意思咧就话咧。死亡咧，越到我哋現代人咧，越有一個叫個體意識啊，或者自我意識強嘅時咧，越嚟越害怕我係消失咗。普通講就被人遺忘咗。其實呢樣害怕咩咧？咁我哋其實最有興趣思考呢啲問題。 OK， 明白。咁頭先曉雷你聽完咧，因為你頭先提到你會比較實際啲嘅。如果聽到哲學呢啲，會突然間覺得好離地，或者會太過抽象，喺點上嘅咧？ 我又唔係覺得離地，但係因為咧，譬如。佢有頭先你講嗰個其實係一個靈性上面嘅焦慮嘅一個恐懼，即係如果我從即係醫護人員佢哋就會界定呢個一個靈性嘅需求，佢哋好中意講咧就係啲病人唔怕死，不過佢好怕之前嘅痛，好怕之前嘅即係各式各樣嘅令到佢失曬所有嘅尊嚴，即係一啲嘅身體嘅變化令到佢覺得好難堪。咁但係你再問落去咧，當然係有頭先啊，即係陶教授講嘅嗰種，即係哇，我會去咗邊嘅咧？即其实就算你话所有人陪你见最后一面都好，但系跟住你去边系只系得你自己去面对。咁就算有好多濒死嘅文章都好，咁但系你都系唔知道。即系成日都有啲人问我，点解你唔访问濒死嘅人？咁但系我点知佢真定假，或者我点样去求证，或者嗰样嘢同社会嗰个制度嗰个影响会喺边度？咁所以嗰部分系我作为记者无法去书写。咁但系因为佢哋成日都会讲话医护人员或者社福界或者系即系屋企，就系要好紧张顾及佢有唔同嘅需要，其中就系包括即系呢个焦虑咯。咁我就会问啦。咁你會提供咩資源去支持佢呢一方面嘅憂慮啊？如果佢好擔心，咁佢哋就要答我啦。義工啦、院士啦，或者係狗醫生，或者佢哋會講佢哋點樣提供各式各樣嘅團隊入面都會顧及呢個靈性嘅需要咁。 曉雷嘅講法好好啊，因為咧我哋睇起上嚟好似咧就覺得死亡啦，同埋呢一個即係實際嘅香港處境係兩樣嘢嚟嘅。但而家啱啱我哋嘅哲學上嘅討論同埋曉雷講香港嘅情況咧，其實可以連結起嚟。咁關於呢啲死亡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繼續再傾。哲學有偈傾，同你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哲學有偈傾。頭先我哋傾起死亡嘅問題，聽到曉雷咧又講起關於香港死亡嘅一啲實況，特別係一啲臨終嘅服務，佢具體調查研究係做啲乜嘢？陶生就講起一種哲學上咧，我哋研究死亡嘅咧，原來係可以從一啲感情，特別係憂慮、焦慮呢一啲角度去出發嘅。咁不過我想追問多啲，因為頭先啱傾得唔夠喉，特別係曉雷啱啱講到中間關於有一啲死亡自主安樂死嗰啲具體嘅課題咧，我想問深入啲。就是譬如你在書入面有提過死亡自主這件事的因為中間可能有些敏感會牽涉到可能跟自殺安樂死這些比較敏感的課題，其實你是不是主張有死亡自主呢？其實死亡自主是什麼來的？ 我想我沒有主張任何，而是一個客觀的描述，就是現在是你連手術刀都可以選，就是你所有的治療方案，並且你究竟薄不薄，或者你用多少錢，因為現在的醫藥費是很貴很貴的，那你究竟是選擇將所有的錢擠下去醫治啊，去試一些新藥啊，還是說喂我跟家人去旅行，然後留一些錢給個仔女讀書啊，給個孫啊，那這個不是一個個人的決定，而沒有說喂我一定要醫到我最後為止，那這個完全的決定呢，其實醫護界又好，或者是即其實現代的想法一定是交回給病人自己的了。 但如果你這樣的說法，即其實你已經贊成要自主了，只不過你說你自主了之後他的決定是繼續治療或者不繼續治療的話，你是中立的，但是你起碼強調一件事，就是他有一個選擇權，即這件事應該是他的選擇。 這個一定，因為每個人你現在我覺得 你選擇治不治療，跟你選擇究竟我回不回工啊，或者我選不選擇繼續活下去，雖然有爭議，不知道為什麼大家現在看自殺通常都是會覺得是 很糟糕的一件事，那 我不是從一個道德上面去說它對還是不對，但是香港其實都挺有趣，香港其實在亞洲地區是很早在1960年代已經是自殺非刑事化， 見到新加坡今日都唔得噶，你自殺嘅話，你係其實有罰噶嘛。咁、而即係印度其實係都係前年先改，咁甚至乎而家喺一啲非洲嘅國家或者南美，如果自殺不遂，或者你真係自殺咗之後咧，都係會充公財產作為罰則嘅。咁但係香港其實 即係正如以前聽過個古仔話，曾經人自殺不遂，所以就俾人判刑咧。就是要判死刑嘛，因為自殺好似殺人咁樣。即係 我聽過係 啊，英國嘅一個 喺19世紀英國啲古仔聽翻，我睇啲關於自殺研究嘅書咧。 因為以前反對自殺通常係啲神學嘅理由，即係話生命係上帝賦予俾你嘅，咁你係冇權摧毀嘅，哪怕係你自己生命。 但係翻曉麗個問題就係、曉麗講到好似係一個純粹描述嘅啫，即、就、係、是、事實嘅報導就係、其實而家都係有呢個自由噶啦咁樣。但係其實正正呢度咧，我估我嘅睇法就係、其實呢度係預設咗咧，你有個即係價值取向，其實都係。就係、覺得呢啲嘢我哋係有權選擇嘅，因為其實好坦白講，用譬如話翻唔翻工有冇權選擇咧，都唔一定嘅喎。即係就算以前共產主義時代都好多時候係政府安排俾你。我意思係其實有冇啲乜嘢係有自由同冇自由咧？其實唔係一個咁非黑即白嘅咁明顯嘅答案嘅。於是其實曉麗可能你其實有諗法就係、死亡我哋係應該有自主權嘅。呢、這個似乎係你睇法。 我諗嘅有冇權咧？其實我好簡單，我就從法例上面咁樣去睇呢件事情。咁而喺香港。咁其實咧，因為每一次講起話關於死亡啦，或者無論我講任何關於人口老化嘅問題又好，我講認知障礙嘅患者好多又好，總係咧，無論喺 Facebook 或者學校都會有人有答我就係，所以要有安樂死。即係安樂死作為一個處理人口老化、處理疾病，甚至乎處理骨灰庵唔夠位，都係可以話，所以要有安樂死。咁我就好疑惑啦，點解呢個係好似個萬能答案嘅咧？咁、當然好大理由，因為佢非法啦，咁你就總係會挑戰覺得呢件事。咁但係當你再查落去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咦，其實佢首先係同死亡呢個概念係好有關係。咁所以譬如咧喺瑞士，佢係最早一個即係現代嘅西方國家，係喺1940年代。已经是自杀非刑事化，然后他当时已经讲就是，如果他可以证实他不是为私，即是这自杀非刑事化第一步，第二步就是如果有些人是无法自杀的，你帮不帮？而在瑞士很早他就会讲说，如果这个帮他是不涉及私利，我证实到呢就可以去帮的，所以他很早他的医生呢已经可以帮病人进行安乐死。 但我想法例的问题仍然都是第二步的问题，就是说我哋首先要問呢個做法啱唔啱？如果啱嘅話，咁我哋就用一啲法例嚟到執行佢。 或者調轉講係，就算現存法例係咁，我哋都要問嘅法例合唔合理？即係如果，所以我哋就要問究竟我哋有冇權自足你死亡？如果你應該有權，或者如果法例唔係咁咧， 咁就應該修改 法例。唔係個法例咧，其實係俾。即係點講？應該話自殺係非刑事化。我唔知道可唔可以詮釋佢話咧，香港嘅法例就讓你有權利自殺，因為自殺權呢樣咧係有爭議。啲人就會話：咁如果我你阻我自殺咧，我係可以告你嘅，因為你違反咗我自殺權。咁所以咧就有人拗過就係、自殺就係咪一個權利啊？咁佢暫時就係譬如用非刑事化呢個概念。咁但係去到安樂死係另一件事，就係你究竟幫唔幫一啲無法自殺嘅人？ 好明， 你幫唔幫？ 譬如我追問就係、其實安樂死就係要喺一啲有條件嘅情況下咧，先可以終結自己嘅生命。因為自殺好似闊啲啊，就係、我而家去決定係。 自殺其實 觀念上係點樣？ 因為自殺其實佢非刑事法，佢係冇講條件嘅，佢冇話咩條件之下佢係合理啲定唔合理啲，只係呢件事唔係一個刑事。 係 啊， 咁所以其實係冇去講過。咁而一般人成日想象嘅安樂死就係我有個合理嘅理由可以死去，其實完全唔關事，因為你自殺其實係冇講合唔合理嘅。咁但係咧，安樂死咧，其實係你有冇權去幫一個人自殺？咁所以點解醫護人員佢哋會坐監？因為你要求安樂死嗰個病人咧係冇事嘅，但係幫你做個屋企人或者醫護人員係會有事。咁所以呢個咧係第一樣就係、究竟佢有冇權自殺第一啦。第二就係、咁一啲冇辦法自殺人，你幫唔幫佢？咁咧喺呢個世界上咧，而家有6個國家咧係覺得我可以幫嘅。咁、但係每個國家對於乜嘅人我會幫或者唔幫咧，都有唔同嘅要求嘅。 我想問陶生咧，即係譬如對於呢個課題又點樣睇？ 或者自殺，你覺得 自殺呢個問題？ 未講自殺嘅問題之前咧，我嘅想回應阿曉麗嗰個問題。其實我哋咁樣討論咧，係屬於一種叫做他人之死嘅問題。即係話咧，有啲人想自殺，有啲人想要求安樂死，我哋好唔好咧？我哋好似一個裁判咁樣。咁呢度裏邊咧，喺哲學角度咧，其實有好多正反意見嘅。包括安樂死好簡單，就有一種叫滑波理論啊，即係話咧，你如果接受咗安樂死之後咧，就好多人要求。 於是好多人 不過實證已經證明呢、這個 應該冇出現咁嘅錯啦。 過去廿年，因為國家實證 就是那個思維嘅方式啊，思維嘅層次啊。即係如果我哋討論法例啊，討論到例如點樣令到人臨終嘅舒服啲啊嗰啲，全部一啲叫做應用倫理層面嘅問題。嗯、但係咧死亡呢個問題咧，我哋有時有個想法咧，就係一諗到自殺啊，當呢個問題其實係一個好內在嘅個人嘅問題。呢、這個個人唔係個人抉擇喎，意思即係話為何一個人會絕望咧？點解一個人會生活嗰陣時咧，即係覺得即係點講生無可戀咧？我哋要考慮呢啲問題。佢唔係純粹係一個情緒問題，係可能係人性嘅某個領域嘅問題。咁、所以咧，我一轉去嗰陣時咧，個思維咧就要重新思考咩叫死亡，即係我哋讀哲學嘅方式呢、這個。 不過咁樣講就係、即係陶生頭先個問題好有趣嘅，而且我哋第三節係會講嘅。不過我呢節起碼我哋起碼有個問題都值得討論嘅，就係、即使係他人之死咧，其實喺哲學上都有討論嘅空間。就係、究竟人死亡係咪有權自殺，係咪有權自主？呢個係值得討論嘅。而我想回應曉雷就係頭先個 topic 就係、其實權利我諗可以區分翻兩種理解、第一個叫對權利咧，就係喺某一個法律體系下面咧有冇權死亡，所以有啲國家、有另一法律框架，咪於是佢有權或冇權咯。但起碼我哋仲可以有下一個層面嘅，就係、真係從佢道德或者就層面去睇，就係、我哋係檢討翻現行嘅法律嘅。譬如舉個例，其實人係應該有權自殺嘅話咧。有權自主自己死亡嘅話咧，如果啲國家嘅法律係未跟得上咧，而有啲先進國家跟得上嘅話咧，我哋應該舉個例係要推動嗰啲而家仲未跟得上嘅國家咧，係改變法律。 新加坡 係啦，係啦。如果唔係我哋冇權， 因為香港60年代，你提起1967年，我查過，就係、佢有非刑事化，其實就係因為背後原本有啲理由，所以可以修改嘅。所以我啱啱提起呢個有趣嗰個進展就係、啦，就係點解我哋而家講哲學常會討論自殺，一般人咧就係會傾緊即係自殺有冇理由嘅問題，因為一般人會覺得自殺咧係好嚴重嘅唔好嘅事嚟嘅。咁但係點解唔好先？譬如有好多嘢我哋可以自己決定。咁點解自殺？譬如呢個係我哋嘅生命。 我覺得要分開多兩樣嘢，就係、就算你有權做一樣嘢，都唔代表你做嗰樣嘢係一件好嘅選擇。即係譬如可能我有權去隨意對待我嘅一啲財產咁樣，但唔代表咧我打爛曬我啲財產咧。是一件好的事， 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咁所以我嗰两样要分开，首先就是我哋有冇权咁做，第二就算我哋有权咁样做，喺乜嘢情况之下我哋咁样做系好嘅，乜嘢情况底下我哋咁样做系唔好？ 咁自杀， 我估系两点嚟嘅。 自杀系好定唔好咧？你觉得？ 或者有冇权自杀咧 ？Samson 应该 我自己嘅谂法就系我觉得有权自杀，但系咧喺好多一般嘅情况底下咧，其实自杀都系一个唔明智嘅抉择。咁有权，我先讲点解有权先啦。一个好简单、好现代嘅谂法，就系、一个人佢有自主权，佢可以控制自己嘅身体，乃至佢嘅财产、性命。咁所以系一个最基本，我相信大家都唔会否认嘅前提底下咧，你就会承认咧，既然系咁样咧，佢就有自主权去选择佢自己嘅 life， 佢嘅生命继唔继续。 不过呢度有个我回应嘅就系、咧，其实有个好重要嘅谂法嘅就系、好容易會有自我推翻嘅問題啊！頭先 Samson 嘅諗法，因為 Samson 呢個講法就係話，因為我有自主權啊嘛，所以自然我可以決定自己嘅生命嘅去向啦，所以包括我了結佢。但同一時間咧，要有個自我推翻嘅問題，因為你點解可以做呢個決定啊？就因為正正因為你建基於你有自主性啊嘛，你可以自主，你有自由，於是權就可以自殺。但正正自殺咧，係終止咗，令到你以後唔可以再擁有自主權。所以就正如舉個例，有好多哲學家都覺得咧，人係唔可以簽一份合約咧。是话我以后做奴隶，将我自主权以后交出嚟。因为你有权签合约，你签合约之所以有效咧，正正就系因为预设咗你有自主性，你可以自主自己未来点样样。你而唔可以 J.S. Mill 话自己你冇一个自由去贩卖自己嘅自由成为奴隶。 系啊，又或者唔可以一个民主结论去放弃自己。 其实唔系好难回应 嘅。结束生命系另一件事嚟嘅， 同埋唔系好难回应嘅自主性 嗰个。 系啊，所以我觉得结束生命系同譬如讲嚟，你选择工作系唔一样嘅。因为双工作冇先问题噶嘛，你呢个自主心 系我回咗严肃你先，我觉得自我推翻呢个问题唔难解决嘅，我哋要睇下到底你回应一种价值嘅时候咧，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法，譬如可能快乐，我哋回应佢最好嘅方法咧就系增加佢，譬如食嘢会快乐，所以食多啲嘢啦。但系有啲价值咧，我哋回应嘅方法唔系增加佢，而系尊重佢。譬如举个例，我哋话我哋会尊重先人嘅尸首咁样。咁我哋嘅做法就唔系保存佢，唔系增加佢，唔系复制佢，而系点啊？而系销毁佢。咁所以有阵时咧，你尊重自主呢种价值咧，好可能其中一种合理嘅方式咧，反而系令佢消失，因为决定消失嗰个都系佢自己。 係咪可以咁樣講咧？即係譬如有時有啲係殺身成人咁樣，即係譬如佢係殉國，佢係自殺嘅，但係咁樣咧反而係突顯咗佢死亡或者佢生命嘅 彰顯佢自主性、彰顯佢嘅價值。 所以喺呢個意義底下係嗰、那個。就算一個人自殺是可以在一些條件底下，你或者這樣說，你剛才說的其實牽涉到兩點的，一點是牽涉這個選擇權利的問題，我們本身有權控制我自己的財產，就好像我們現在可以有權控制我的生命一樣，那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我們其實可以透過死亡可以突顯自己的尊嚴的。不過這些問題比較複雜，我們下一節繼續回來就死亡的問題繼續探討，跟大家哲學有偈傾，下節再見。好，休息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頭先我哋啱啱傾起咧關於死亡自主嘅問題，跟住傾到自殺，到底我哋有冇權自殺？自殺好唔好嘅問題？但我哋休息嗰陣時咧，陶生咧覺得我哋咁樣傾好似有啲問題啊，即係好似咁樣唔係咁好啊。喂，陶生，點解你覺得頭先傾有啲咩問題咧？ 這個唔係唔好，而係本身違反咗我哋讀哲學嘅一個原則。因為我哋想問一啲本質性嘅問題嘛，即係頭先曉雷嘅問題係好有用嘅，好 practical， 即係話了解香港人嘅處境嘅咁樣。但係死亡呢樣嘢係好久遠嘅嘛，咁所以咧有一個問題比較微妙咧，就係死亡成日同虛無感啊，同埋靈魂啊，或者係究竟宗教同死亡或者同哲學嘅關係，呢啲問題反而係本質一啲嘅。即係如果討論哲學嘅陣時咧，我哋除咗應用倫理會講到一啲法例啊、安樂死啊、合合理之外，其實真係內部討論嘅陣時就係呢個係唔可以從一個他人之死嘅角度去思考死亡。 所以你想講多啲，譬如如果要理解死亡，譬如哲學上有一啲研究就係關於我哋第一身嘅，即係譬如我如果面對死亡嘅時候，而家唔係直接講緊外在地有啲咩服務，而係講緊好似嗰個主體或者主觀嘅經驗咁樣先至。真係幫到手嘅，陶生，你嘅意思係咁樣？ 佢可能甚至唔係幫到手嘅問題，而將呢個問題我哋作一種好似深究佢嘅本源。 其實理解咩為之死亡？ 係啦， 可以咁講， 即係一樣嘢本質。我哋之後好喜歡咩叫本質？人嘅本質啊，理性嘅本質咁。咁死亡嘅本質係咩？就話呢樣嘢本身點解係引起我哋咁多思考咧？好似柏拉圖頭先蘇格拉底講啊，柏拉圖都話哲學本身就認識死亡。这个认识死亡的意思当然不是好像解剖学、啊、或者医学的方式，而是我们怎么安顿这个问题。中国人特别是这些中国作喜欢讲就是这个安身立命的问题的。 讲起安顿呢，我估很多人就会很怕死、啊。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些书、啊、他们的讲法就是其实怕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本身呢、是一种、不是很有道理 的情感，或者不是一种很合理的回应的。因为可以这样讲，你怕一样东西有些前提，如果前提成立了你才会怕。第一就是有个对象，然后有个主体，譬如你很怕老虎，那就是有只老虎有个对象，然后有个怕的人就是你。另外就是那样东西要是坏事的，是不好的事的。因为你不会怕一些好的事的，是不是？譬如我不会怕我中六合彩，我疑不得我中六合彩。但是在死亡这个情况底下，是三个条件都不符合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死，第一死亡你个主体就会消失啊，咁啊冇一个人所谓惊，因为你唔再存在啦嘛，咁亦都冇一个对象，死亡本身系 non-existence， 冇任何经验嘅出现嘛。另外就系、是死亡本身本质上，陶生就用要讲本质嘛。死亡本身，我唔系讲紧死之前嗰个过程，死亡本身系咪一件坏事咧？呢个亦都系值得探讨。好多人就会话，其实要睇情况。如果你嘅可能喺某啲情况，譬如你嘅生命已经系充满痛苦嘅时候咧。死亡其實可能是一件好事。 不過很簡單回應 Samson， 其實都是我經常討論的課題、其實剛才有幾個很值得討論的所謂理由，為什麼你不應該怕死、第一個就包括了，喂，我們怕的有個對象嘛，死不是一個對象來的，老虎是對象，曱甴是對象，因為我們怕死，死不是一樣東西。但事實上但其實想深一點，我會覺得很多時候我們怕的東西不一定要有對象。譬如舉個例，好多人驚我女朋友同我分手先算啦，都唔係有個對象叫分手㗎，係嘛？係嗰時候會驚某啲事情發生嘅，而死亡正正係一啲我哋好值得我哋驚嘅事件嚟嘅時候，因為會使得我哋所有有機會過好嘅經驗啊，有好嘅生活就會冇咗有可能咯。依個其一，其二就係、是、新聞講得好好嘅，我覺得又係一個其中一個講法，就係、是、話喂死咗 我哋都唔再存在啦，我都唔存在，咁我驚咩？即我都唔可能擁有嗱，我驚唔開心係值得驚嘅，但死咗之後我唔會唔開心嘛，因為我都唔再存在啦。但我會，我諗其實好多時候我是有啲嘢對我哋唔好咧，唔一定我存在，即譬如舉個例，我如果遺產有個想分配嘅意願，我想點點分配，但如果turn out咧，唔係按我死之後，唔係按我意願分配嘅時候咧，其實對我嚟講真係件壞事噶嘛。即我會驚，可以就算我唔存在，都可以有一啲係壞嘅事發生我身上，我唔想有啲壞事發生我身上咯。喺啲即呢啲以後，我覺得其實驚死係可以係有佢嘅原因喺度。 陶生點睇咧？因為陶生似乎一直都 因為你講驚死， 你好多 呢個係雖然我哋大家讀哲學咧，年紀有差異啦嘛，年輕嘅先未死到臨頭啊嘛，所以對死嘅方面咧，好喜歡用一種他人之死，我成日用呢個意思就係去分析嘅驚咩？但係你史事咁簡單講就係、是、你事實上驚啊嘛。你跌落水嘅時候就掙扎，事實上掙扎啊嘛。咁、你點解要掙扎呢？喺水入你個肺裏面啫嘛，填飽你個肺啫嘛，只不過痛苦啫嘛。點解你怕痛苦呢？即係咁分析咧，係離咗嗰個一種叫存在嘅處境。所以個問題咧，你可以咁樣簡單講，就唔係用哲學嘅分析為何我唔驚，而係簡單到點樣咧？就係、是、因為生物本能，我哋會求生避死。因此嚟講求生本身遇到威脅嘅時候就驚，呢個唔係哲學問題，係生物學嘅問題。嗯 ，OK。 我想聽，因為曉蕾因為訪問過好多病人啦，我諗好多嘢講。 因為我喺醫院度咧，我就會發覺咧、其實佢驚唔驚死咧，係同佢自己個價值觀係好大關係、我好記得我有訪問過一個年輕醫生咧，佢同我講，佢話佢問一個病人有咩即係要幫到你啊，或者性嘅時候，嗰陣佢話冇啊，我啲世人都冇遺憾啊，所以我冇嘢驚噶啦。跟住個醫生，哇！佢話如果我到我死嗰刻，我可以講呢句就好啦。即係佢講得出呢一句係可能佢經歷一啲嘢，可能係佢嘅諗法咁樣。亦都有一啲咧，就係佢對於死亡嘅觀念咧，係覺得我只係開始我下一程嘅旅程。咁呢程都唔好玩咯。咁你做乜醫生同我講話三個月，我夾硬拖到半年，要賺咗三個月啫？定係話我三個月？咦，我一個月就走得啦？ 可以去旅行咁快？ 只不過兩個月喎，咁其實你會發覺，咦，同原來同佢一啲價值觀咧，佢驚唔驚咧？係佢點樣去諗佢死後嘅世界？ 不過我唔係完全好贊成呢種想法。呢種想法咧係。因為我哋面對一個人嘅時嘅處境好短時間，你未知道佢夜晚瞓唔著定時嘅恐懼，你唔知道佢講完呢句説話，因為人對一個醫生對某人講嘢咧，我哋會有一種反射反應嘅，即係例如你問我驚唔驚死嘅，我可能啊都冇乜所謂啊，死就算啦咁樣。但係實際上，因為死亡係一個時間性一個歷程嚟嘅，係你會有好多感情嘅牽連啦。你會失去咗你擁有嘅嘢，啱啱供嘅層樓，突然間層樓唔使你供，即係之類嘅問題咧。呢個所以你年 一開始就唔該供樓，所以 或者我調翻轉講就係我當然係啦，你講得啱，即係我唔可以去評估佢係咪真係咁安然，但係我會睇到乜嘢情況下佢特別嬲咧。咁你就係真係譬如佢覺得醫生醫錯佢。或者佢有好多憤怒，即係佢覺得唔抵或者成，即係嗰啲咧，佢就會特別對所有醫護人員，或者佢個病徵已經特別激烈。咁呢啲你就會係發覺醫護人員佢哋需要用各式方法去介入。 所以就同真係死亡唔係咁直接關係啦。反而 不過我想回應陶先生就係頭先陶生話其實依個係生物本能嚟，我同意嘅就係、是、咧，就係、是、咧有陣時即係我哋人點解驚死啊？即係算理由上，我頭先嘅講法好似係。我哋理由上冇乜理由需要驚死啊嘛，依個係唔理性嘅行為嚟噶。但係我哋都事實上會驚死，咁係因為依個係一個演化嘅結果嚟嘅，即係話任何物種如果佢唔驚死嘅話咧，嗰、那個物種好快就會滅絕。咁所以依個係演化機制。不過我想再講多一樣就係話，我哋生物上點樣建嘅結構係點樣一回事？我哋有冇道理咁樣做又係另一回事。我覺得要分開兩個 level， 所以個結果就係話。虽然我承认怕死啦，系一个生物学上必然嘅结果，系咪演化结果咪都系必然啊？但系系唔系合理嘅反应啊？呢个我哋仍然可以问。 甚至我觉得陶生回翻陶生第一节讲嘅嘢咧，其实陶生都会讲人唔系真系完全系生物本能咁怕死，即系有理由可言嘅。譬如陶生自己都会讲话，其实我好惊自我嘅消失啊。即系呢啲担心咧，有时即系我唔知系咪普遍嘅，会唔会每一个人惊死个结构一样？但起码我估陶生都会认同有啲人嗰、那个。 對死亡嗰種未必係叫恐懼啦，可能係憂慮或者焦慮咧，係啦，焦慮啦，其實可能都係有佢嗰個道理喺度噶，唔僅僅係純粹一個生物本能，起碼佢就算有呢個本能都好啦，我哋會嘗試去理調轉頭嚟理解翻呢個本能發生緊咩事，而似乎譬如頭先嗰啲對自我消失嘅焦慮等等，都有啲可能嘅理由咯。我唔知道盧生會點睇。 我贊成呢類嘅想法嘅，但係咧最重要咧就係當我哋討論呢個問題嘅時咧，我哋冇辦法講曬所有人對死亡嘅觀感。 嗯， 當然，因為佢有差異性嘅。 死亡有個人嘅時候， 例如舉個例子嚇，當係佢迷信，好相信死後有個咩永生啊，或者係升仙啊咁樣。係啦，可能會咁樣，或者一個人咩殉難啊，好似你想像911嗰啲伊斯蘭教徒，可能個心裏邊係稱重緊佢自己一個偉大的工作。嗯，所以我哋唔討論嗰個差異性先，而係討論。比較集中的地方就是因為死亡有一樣嘢，所以本質咧佢係第一身嘅。 嗯， 每人都叫 die for yourself， 即係為你自己而死。咁，嗯，因此咧呢種過程咧，我哋必須要留意到其中一種咧，就係我哋對絕望嘅感覺。 嗯， 呢樣嘢唔係心理學咁簡單啦，而係佢點解人會對死亡產生一種好似難捨難離啊，甚至係感覺好似一切嘅嘢都消失嘅問題。 我想追問一下。譬如我哋都是讀哲學啊咁樣，哲學你覺得有冇啲乜嘢方法面對呢啲焦慮或者絕望感啊？因為頭先好似啲理性分析，好似我哋講論證咧，好似好無力噶嘛，即係講恐懼嚟到你無啦啦，我哋推翻個三段論就可以解決多焦慮，好似唔係， 好似我驚鬼咁咯。我理性上相信冇鬼，我絕對相信冇鬼，但我係驚鬼嘅，所以即係理性對於驚啊或者焦慮可能係。不是一个咁恰当嘅途径去处理或安顿我哋嘅情感，唔知道 生点睇啊？我想知啊。 可能唔系我个人点睇，即系话咧呢类嘅问题咧，唔系属于当然某上我咁讲，当我个人啦。但系重要嘅地方咧就系呢类嘅问题咧系一种叫做唔系我哋理性范围完全可以处理嘅范围。所以可能我哋一开始就想分析嘅问题啊，想分析嗰个权利等等嘅嘢咧，就总系有个隔膜。咁而家我哋集中嘅思考就系点样能够冲破隔膜，即系面对死亡本身。其实死亡本身系咩嚟嘅？呢个可能就系哲学家敏感问题，等于文学家佢对文学对生命嘅一种睇法。呢样嘢就会产生一种。可能我慢慢到一个阶段嘅先意识到，就系原来我哋通常讨论都系真系一个他人之死嘅问题。 不过我唔知道我自己个人经验系，其实理性同情感嘅关系咧，好得意啊！会话有啲时候咧，譬如有啲情感嘅出现咧，可能系同理性无关嘅，冇理性基础甚至系。但我有时候会慢慢咧反省翻自己嗰啲情感咧，觉得系冇道理可言嘅话咧，我系可以慢慢改变佢嘅。譬如我简单讲。有時候係對於甚至對於其他種族嘅人又好啊，咩好多人有個直觀上覺得，譬如甚至見到同性戀者喺度接吻先算。我哋可能有啲比較直觀唔係咁好嘅情感， 唔舒服啦，或者 係啦，唔舒服。但係唔係有道理可以咧？可以反省嘅。而我曾經我慢慢有時覺得自己某啲情感係唔係好啱，冇乜道理可言嘅時候咧，我係覺得我可以慢慢，即係你話一下子改變唔得啦。但我覺得可以慢慢改嘅，甚至我唔得都好啦。譬如我下一代咪試下帶佢。嘅時候養育佢嘅時候，好好地令到佢冇嗰啲情感咯。舉個例，即係所以我又覺得，可能好多時候咪比較理性基礎，但係同一時間咧，又唔係理性完全無力嘅。不過呢個就唔係咁容易講。 呢度我覺得係一個修行嘅問題，修養嘅問題。你頭先咁講咧，就係仲係一個比較相對性喺不同嘅情感啊，對死亡嘅觀感。但係， 陶生唔好意思，因為咧呢一次時間差唔多，呢啲咁嚴重嘅問題、咁深層問題，我哋下一節繼續哲學有偈傾。最后一节哲学有偈倾，啱啱头先倾到咧，关于面对死亡呢啲咁重大嘅人生大事嘅时候，我哋有一啲焦虑啊嘅情感涌现嘅，而好似哲学呢种方式咧咁理性咧，系消解唔到。跟住陶生咧就啱啱倾起咧喺啲哲学嘅传统上有好多角色嘅修行咧，帮助我哋面对嘅。不过时间问题咧，就头先倾唔到落去。陶生系啊，你其实点睇呢件事咧？ 我谂唔系可以具体讲啲修行嘅方式，即系例如我哋只系话伟大嘅哲学家咧，佢一生里边咧总系会涉及到啲问题。你睇最出名嘅庄子啊，佢故事表面上讲古朴而歌，但其实更加深远嘅地方里边， 佢係透過佢嘅思辨嘅方式，或者係嗰種欣賞嘅方式去消融呢個死亡。咁或者係佛教裏面嘅佛陀嘅講法，要講涅槃啊咁樣。派喺度話認識死亡係人生嘅一種開始啊。我諗每個哲學家裏面咧都會討論死亡。我覺得更加重要嘅地方咧，佢認為死亡係需要一種修行。頭先我其實想回應啊嚴肅嘅講法裏面咧，就係、是、我哋可以分析，包括 Samson 講嘅就係我哋其實唔需要怕，係嘛？死亡係到時都冇對象啦咁樣。咁我諗呢種對虛無嘅分析咧，反而係哲學更加深層嘅本質。咁而哲學家咧，我諗特別東方哲學家，禪宗啊等等咧，會強調嗰種嘅修行，讓我哋放下個自我。我哋可能太執於自己。然之後咧，對自己嘅方面總係覺得啊，唔想死啊，想長生不老啊，或者係相信掌握住一個靈魂啊咁樣。咁所以再有一個批判嘅地方就係，我哋如何去除咗一般嘅對死亡嘅幻象之後咧，再進一步咧，如喺我哋嘅修行裏面提升我哋對死亡嘅接受，或者咁講。 譬如我想順住陶生呢個講法，因為陶生講啱啱就提到好似莊子、道家咁樣，或者係講佛學一啲修行。我睇曉雷嘅書咧，因為見過你入面啲訪問咧，係訪問過唔同嘅一啲宗教嘅人士，有牧師啊、法師啊，咁其實都牽涉到頭先一啲相關嘅睇法。其實你自己點樣睇？我覺得其實太高深啊，同我啲一般人比較遠。其實你訪問嘅感覺同埋你自己睇法係點？ 其實嗰次訪問咧，我哋特登，因為係關於殯葬啦，咁去揾唔同嘅宗教咁樣，咁又發覺修行呢個概念咧好有趣，就係因為咧天主教、基督教啦，或者佢嗰個諗法就係個修行咧，直至你斷氣嗰刻就完啦。咁跟住咧，你就係、是、即係之前你係信咗嘅，你啊上天家定整個修行又斷嗰刻嘅。咁但係咧，佛教同道教咧，佢個修行係繼續嘅，就算你過咗身之後。咁譬如你七七四十九日入面你要經歷好多嘅事情，咁所以呢佛教呢屋企人係可以幫你去面對呢一段階段，就算你呢世人有啲咩嘅做得唔好，甚至乎你冇做過任何修行，但係你過咗身之後呢，你係繼續有段時間俾你修行，你有機會彌補㗎喎， 屋企人幫佢修行 嘅可以，唔係咁跟住唔淨止屋企人，咁跟住呢就發覺道教原來係好好，因為道教呢佢嗰啲破地獄嗰啲呢係唔淨止屋企人，係個道士其實係幫你個靈魂。譬如佢有一啲過程咧，係要招呼惡鬼，佢要將你嘅愛咧係散俾其他人。佢喺成個過程，其實咧個道士係同你嘅靈魂一齊咧去面對你成個修行，讓你咧個好死咧係之後可以達到。咁你跟住就覺得哎呀好委屈啦，因為你而家去啲殯葬咧，你係唔明佢個破地喺度做乜，跳嚟跳去，上嚟上去，即係大家就變咗 好似睇表演咁啊，扮 好似好搞笑咁。咁但係到你真係 會拍片上 YouTube 嘅， 係啊，當你知道咧南無佬嘅南。每隻字其實是什麼呢、其實是感動到不得了，那你就覺得很可惜了，即原來他那個修行是繼續一部分，是讓他即是持續下去、但是即少人去留意，這個很可惜了。 但是好像剛才我聽回接駁一下先，就是陶生呢很想強調我們自己第一身面對死亡的時候、那種恐懼和焦慮，而曉雷講起頭先咩破地獄嘅儀式咧，牽涉兩邊嘅，一個就係因為死唔係而家呢刻就終止咗你嘅生命，不過繼續嘅修行。但係破地獄，因為同時好似一般我哋感覺上就係好似同時俾埋再生嘅人睇嘅一回事咁樣，所以我諗緊呢度嗰個連接上，即係譬如問翻陶生，你覺得譬如啱啱頭先即係譬如你睇莊子，咁即係你對於道家同埋道教，譬如破地獄呢種連接講死亡嘅意義。你自己認唔認同先？即係你講咁多死亡與不朽，你可以講道家點睇，基督教點睇，但係你自己就係教咗咁多年，其實你嘅睇法係點咧？ 其中一點咧，我對宗教咧，慢慢有一種叫做消融嘅理解，即係唔係贊成啊否定咯。即係我覺得人係面對死亡，其中一點係越嚟越感受到自己嘅有限性，覺得我哋自己冇能力，必須要無可奈何咁要離世。離開親人，咁因此咧，想像自己一個靈魂啊，想像死後有一個天家或者天國咧，呢個係人之常情嚟嘅。但係對讀哲學嘅人咧，又有一個危機或者有一個困難咧，就係、是、有啲嘢我哋冇辦法驗證，甚至係覺得係理性上未必可以肯定到嘅嘢。只不過佢可能係一個心理安慰嚟嘅喎，好似頭先講破地獄，我諗讀哲學嘅人會有少少輕視嘅，覺得呢個儀式可能係。一種心理安慰多於任何嘅實際嘅溝通。 咁問下陶生，即係其實如果即喺你嚟講，或者你覺得一般讀哲學嘅人嚟講，就係、是、其實覺得不朽其實係一個幻覺嚟嘅，即係譬如想天家或者天國重聚或者係輪迴呢啲關於種種不朽嘅講法，其實你傾向認為嗰啲係幻覺嚟嘅。 我簡單講咧，有呢種對不朽嘅追尋啦，例如我哋尋求靈丹妙藥啦。甚至尋求將我哋所謂黑龍啊，將佢再做人啊，又或者係死後相信有靈魂啦、啊，相信有個最後嘅神啊，會擁抱翻我哋啦。呢啲都好可能係人類嘅一種由原始初民嘅一路發展落嚟嘅，就是、因為我哋唔接受死亡。以前嘅人嘅方面咧，冇咁多科學想法咧，就是、覺得死亡係一種循環嚟嘅，係一種時間嘅重複嚟嘅。所以講咧，佢覺得死後有種種嘅後另一個世界咧，啊，可能係一個最普遍嘅想法。 不過陶生，我估咧就係咁樣，就係頭先你提到咧，就係、是、我哋用理，即、就、係、是、哲學家嘅工作，就係用理性去問咧死亡嘅本質啦。咁頭先你同就話咧，依、這個咁嘅嗰啲人追求不朽咧，其實係一種對死亡嘅逃避或者係。 我贊成係咁嘅。 但係我估咧，我如果真係再睇真啲咧，譬如好似 Bennett Williams 一個好偉大哲學家，佢講過就係話。其实长生不老或者不老是一件好事，其实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其实你想象一下，我们每一样东西，我们生活上每一样东西都总会有厌倦的一天。我现在不是讲十年，不是讲二十年，也不是讲二百年，我是讲永远。所以就算你做完，譬如你很喜欢画画，画完画那么闷了，那就踢球，踢完球不喜欢那就听音乐，但是如果是在一个无限永远的时间里面，你任何有意義、有價值嘅生命咧，都會變成一個好苦悶嘅生命。咁所以依個有個問題係咩？一齊話我哋追求不朽，但其實不朽係咪真係咁值得追求咧？同埋可以調翻轉嚟講啊，就係、是、如果不朽係唔值得追求，係一件痛苦嘅事嘅話咧，咁調翻轉啦，死亡可能就係一件好事。點解咧？因為咧，死亡咧就係令到，因為我哋得兩個選擇啊嘛，一係就會死啦，一係就唔會死係嘛。咁既然唔會死係痛苦嘅話咧，咁會死嘅話，就即係能夠幫我哋脱離嗰種不死嘅痛苦。咁調翻轉嚟講，其實可能係件事。 所以呢個位咁啱，即係你頭先講 Williams 啦，但係呢個就上通到其實講緊一個咩問題呢，就係、是、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講死亡係 negative 係負面嘅，所以由先民開始咧，先至會有一個我哋對死亡嘅呢個抗拒啊。於是先有咁多，譬如我陶西嘅講法，好多對不朽嘅想像，包括宗教式嘅或者其他形式嘅，好多時候其實係對死亡嘅逃逸嚟噶嘛。咁正正其實呢個係顯示到咧，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係唔肯面對死亡。頭先阿 William 嘅講法就正正係調轉講啦，就係、是、指出死亡嘅時候佢積極意義嘅。而呢個令我諗起好出名海德格嘅講法啦，就係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就有講法就係、是，其實如果你冇死亡咧，人知道自己會死咧，冇諗冇發現自己會死咧，其實反而唔會反省自己人生要做咩啊。即、就、係、是、你慢慢咧、知道你當你唔一定要經歷自己死亡嘅，你見到其他人死亡都諗到自己會死嘅發現，你就開始問啦。即系如果你究竟我人生喺度做乜嘢呢，如果唔会死，你反而唔会问嘅，因为咪每日日咁过咯。但系当你知道自己，所以好多时候临终嘅病人咧，反而会更加想睇清楚自己剩翻一年时间。即系晓你可能 用现代后生仔嘅讲法，就要有 deadline 咧，佢先知道要做啲乜。 即系冇 deadline 咪打下机咯，咁系睇咩？第一发现咗一个礼拜 deadline， 有 deadline 我要做啦， 或者已经过 deadline 啦，咁你就开始焗住要交功课啦，咁你会做嘢。即系所以死亡嘅积极意义系令到你把握翻自己人生，去谂下。究竟我要做啲咩咯？我想呢个系重要。 试下归纳下个睇法先，因为原本讲紧一个关于不朽嘅问题，跟住而家倾倾下变咗死亡。我估本身关心个问题应该系呢样嘢，就系我哋系人啦，亦出生之后，其实我哋知道会死嘅。咁但系我哋出生之后做过即系数十年嘅人生，做过好多唔同嘅工业，到最后你死咗，好似咩都冇。咁我人生有啲乜嘢意义？即系死会取消晒我哋本身一切嘅意义。于是就想即系不朽呢样嘢可以帮我哋延长我哋再生一啲好嘅事情。咁但系而家啱啱就系倾到，咦唔系？其实不朽其实可以有一啲问题喺度嘅，反而死亡咧系更加帮我哋生命升华或者提升佢嘅意义，系咪？ 所以调转讲话系，以前会觉得死亡系取消人生嘅意义，而家好多时候睇法反而系你冇死亡，人生反而冇意义可言。死得係有意嗰個條件嚟嘅，可以係話。 不過呢個中間有一個區分嘅，就係、是、我哋唔係話唔要死亡，唔係要求嗰啲不朽，亦唔係話要求即係接受死亡咁簡單，而係中間咧，我諗大部分嘅人希望長生一啲，唔係永生。即係例如 呢個係一個相對觀念嚟噶嘛。而家我大概平均八十幾歲，咁我如果有百二歲就好啦。咁好少人諗住自己五百歲嘅。 你想唔想先啊？大頭， 所以通常啲人就係唔想死。 百二歲 咧，係咯， 唔得喎。呢個只係咁樣，反而咧 做到 一百歲一樣嘅，百二歲冇所謂，做到一百歲先至退休。 係啊， 即係唔係唔想死，而係想遲啲死。 遲啲死，佢係一個相對觀念嘅。其實你睇歷史嚟講，唐朝啊，宋朝人可能四十零歲嘅啫嘛。係啊。我哋八十岁，咁啊八十岁，你发觉我哋更加唔够时间用啊嘛！你所以时间喺哲学里边又系一个好重要嘅问题，你将来可以讨论。但有一个想法里边咧，就系我哋对不老咧系好可能系有，因为我哋冇办法接受死亡，因为恐惧或者系惊痛苦等等嘢咧，我哋就有一种逃避。头先阿 Samson 讲啱嘅，就逃避转咗去谂咗好多方式安慰。但系咧读哲学嘅人咧，头先阿刘宝问个问题咧，就系、是、我哋。介乎理性同埋感性之間咧，其實讀哲學嘅人咧都有一種抉擇。我哋未必咁容易接受宗教，有啲人相信宗教。我哋又保留呢個開放態度，但係有一樣嘢咧，就係我哋對存在嗰種神秘咧，仲係感覺到係有一種對死亡嘅更加深刻嘅吸引去思考。即係唔係呢個唔係絕望嘛？一定要死啊！所以冇得諗啊！咁樣都唔係呢啲，反而係當我哋意識到人生有個限制，而呢個限制將來一定會發生嘅時咧，我哋有一個想法裏邊咧，就係點樣活下去，於是重新建構翻嗰個所謂死亡嘅意義、人生嘅意義嘅咧問題出嚟。 陶生呢個收結非常之好，因為我哋節目就係要知道我哋嘅意義點樣走落去。今日我哋講死亡，講到呢度，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Thank you.